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出咗嚟先， 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咁啊最后一节啦，咁啊想讲讲个雨伞失败录啊，因为咧呢、這个咧，我觉得真系好 惊世巨著， 惊世巨著啊！首先讲一讲个安排先啦，咁样，因为其实咧佢就赶制中嘅仲系咁啊，但系其实已经有好多货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嗱，之前订咗书嘅朋友咧，咁就请留意你哋嗰个联络啊，即系你留低咗个联络啦。咁我哋嘅同事咧就一路联络紧大家嗰个领取书嗰个方法咁样。OK 嗱，咁至于咧咁啊，有好多人就未 攞到， 未买，即系冇订啊，之前冇订啊。咁我就其實唔明點解嘅，其實我唔明點解嘅。OK， 咁但係有，因為譬如嗰日造勢大會咁樣，造勢大會九龍東造勢大會咁，有好多人臨造勢大會之前都問啊，即場買有冇買？咁當日都有一即場買，咁但係即係我又即係奇怪啊，點解唔訂？ 買咗幾多添啊？買唔少噶， 唔係佢經勢巨著喎。你睇下嗰個，你睇下嗰、那個，你睇下嗰、那個，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 唔使講嘢，嗱，你睇下咁， 你明唔明啊？唔係嗰個，你明唔明？即係你未撚見過人咁樣講是非嘅喎， 呢個唔係是非，係 嘛？呢個係是非啊， 成本是非啊，呢個係事實嚟。 喂，呢個係事實，事實唔係是非、啊， 根據事實即是非、哦 okay ， 事實都有是非判斷嘛。我哋講呢啲係大是大非嘛， 五百頁是非啊！ 屌你，淨係睇下啲題目啊！淨係睇啲題目，你已經想買啦！屌你老尾嚇，一嚟就講佔領中環從沒發生嚇、啊，跟住然之後革命主要嘅敗因就係督灰，屌你老尾嚇，跟住然之後有曬噶吳文遠私通警察錄音事件啦、啊，阻礙光復嚇、啊，周永康誤傳警察撤退消息，立法會衝擊事件，斗策帶警察指認抗爭者，陶君衡屬下香港花生姐花生台卑鄙抹黑行徑，哇！屌你老尾幾撚好睇啊！ 三點二啊，嗰度。有一二三四啊！ 你系喂，我哋系好严谨，用历史书嘅书写方法。屌你老尾，全部都系客观嘅陈述。 历史时刻啊！ 你都系有捻晒时间啊， 有啊，有时序啊，全部都有翻啲原始 source 噶。 系啊，有晒出处啊，全部有出处嗰啲我哋先做噶咁样。屌你老尾，嗱，即系呢个题目又好捻睇啦。屌你，占领区的秘密警察占中斗贼。屌你老尾， 成个题都已经够好睇。 哇，你睇下呢个 书就一样。 你睇下呢个 chapter four， 哇！屌你老味，占中斗贼拆铁马，留守者拆铁马，戴耀廷回应拆铁马事件，首次阻碍龙和道升级，再次阻碍占领龙和道，妨碍冲击立法会，斗贼坐大台禁升级言论，斗贼跟踪大台异己，斗贼拆毁行动港台，醉酒骚扰抗争者，妨碍记者采访。哇！你话好啦，好睇呢啲题目。几得引人入胜啊！ 有晒画面啊，我个脑里面即刻。 喂，屌你老尾，系咪历历在目啊？全捻部屋嘅街，所以即系你话呢个咧就 喂，唔系 睇到下 呢度 都有。 喂，铜锣湾系第五章咧，集中写翻铜锣湾喎呢度。 屌，淡水嗰张 唔 仔啊，等知啊， 通失尖沙咀啊， 第几章啊？ 第五章，第五章， 你讲咩啊？ 第十章，被遗忘的铜锣湾，嗰个成个 chapter 淡仔主理我都唔捻知讲咩，其实 女王的犯 贱，屌你老味啊！有个 chapter 叫女王的犯贱，点解嗱？我想问， 好有笑， 唔系淡仔，我想问点解女王的犯贱直 deserve 开一个 chapter 咧？ 唔系，因为童话唔系好多事嘅，女王系其中一件事， 佢好重要嘅，你明唔明？佢团结晒成个占领区啊，成个占领区无论系前面个站， 嗱呢个 后边个站都咁憎佢， 呢个系胆仔你坚持，我先摆落去。 系啊，童话啲人系好憎女王噶， 系嘛？ 系啊，好 女王的犯贱啊，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后，同埋系从来啊，所有未有任何人记述过，我唔系净系闹人嘅，我哋呢本书，我哋仲有呢个咁样嘅被抹杀的尖沙咀， 系 冇基本上冇乜人记述呢个尖沙咀占领区嘅，讲翻尖沙咀占领区嘅形成啊，呢个咁样嘅一个没有左交。占领区啊，连主流媒体都抹杀的一群啊！ 呢一个题好惨喎， 系啊， 连主流媒体都抹杀的一群， 系啊， 即系唔记得咗你。 屌你， 广东道嗰边啊， 有一个 chapter 专门招呼肥佬嚟啊，一直在畅谈占领的媒体《苹果日报》。屌你老味，第十二章 中肯、啊。 跟住然之后咧，第十三章就啱而家下一餐，即系留意选举嗰啲人睇啊，就喺度讲紧啲咩散播谣言、抹黑异己啊！屌你老味，讲得好捻仔细噶，系仔细到咩地步咧？其中有一个 chapter。就是咧，大麻雀台到占领区，影响市民观感。 十月 好捻劲啊！ 呢个抹黑之意啊！ 屌你老尾，好捻劲啊！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当然啦， 就 当然仲有好多分析嘅。嗱，陈云有分析嘅关于失败教训。陈云系即系教育大家嗰个 抗争， 有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奇袭嗰啲咁样啦。咁我其实开始冇讲过，我就收录咗篇嘛。我觉得最大教训就系唔应该俾呢一个咁样嘅吓占领区不容黑警出入咁样。咁啊，即系呢一个。是怎么说呢，这本书是我觉得是《纽约时报》做出版这么久的一个高峰 里程碑来的、啊、 这本真是里程碑， 生命生命、 啊、有人在出门问几钱、啊、你几钱你都要买啊现在还问几钱 平啦、啊、钱讲这些东西 其实不参与预订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价值 这本书搞到我们扑街，我想 说是啊，差点 这本书搞到我们扑街又没钱做，屌你老尾又冇钱人，喂你而家睇下本书，你明点解冇钱人？屌你老尾，所以嗰阵咪一路吹鸡，叫大家预订，等我哋可以预售，有钱可以去做。屌你老尾，嗱你而家出到嚟，你啊我求其读少少俾你听，你就已经觉得值得系要买。你即系你自己唔好话有冇参与个社运，如果你自己叫留意社运，即系要去睇社运嘅，你屋企冇呢本书，我觉得你直头嚟捻铺。 唔系我补充多一个冇乜公共性嘅你要买嘅理由啊，就系因为呢本书啊，大亨同埋皇后两个闹咗几多次交。 几次啊？ 八埋添啊！ 唉，呢啲唔好讲，呢啲就 几次啊？ 佢啲佢嗰啲编排咧，成个排版系好捻劲，真系。 同埋我哋有个，同埋即系唔系净系闹左交嘅，譬如咧系你喺第二度都揾唔到噶啦，因为即系关于雨伞革命。成個時序即係人言人殊，但係其實最準確、最真實嘅記錄咧，最詳盡嘅時序表咧，就係得我哋《粵語時報》有嘅啫。咁入邊咧亦都收錄咗呢一個咁樣嘅雨傘革命嗰個時序嘅。咁啊，雨傘革命嗰個時序表咧就喺呢一個咁樣嘅第二章啊，第二章啊，嗰、那個係最詳盡嘅。最詳盡嘅一個時序記錄嘅，係成件事由頭到尾，由9月22號嘅罷課開始，928衝出馬路，然之後去到中間多次嘅清場、光復，然之後篤灰事件，全部係有齊曬喺度。 Chapter Two 歷史時刻，雨傘革命時序， 係啦，淨係時序表都成廿幾版， 喂，三個幾月， 好撚勁啊！ 去到最後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去到最後就是這個這樣的十二月十五號 銅鑼灣清場， 就銅鑼灣佔領區清場就作結了這樣。那這本書首先就是嘔心力血了，真的嘔心力血，但是做的時候就很嚴謹很謹慎，因為是 要大家都看得即不是一本政治宅的書來的，這本不是一本政治宅的書來的，這本是任何一個只要你稍微關心社會時事都會看得明而且引人入勝的一本書來的。好了，呢本書要嚟做咩嘅咧？嗱，臨近選舉，即係呢個唔係選舉工程嚟嘅。但係咧，如果你都希望呢個咁樣嘅政壇可以多一分清泉咧，咁嗰件事就好撚簡單嘅啫。 政坛入边少一个閪人，咪多一道清泉咯，就系咁捻简单啫嘛。咁点样可以少一个閪人咧？点样捻人喺边度咧？诶、哎，捻人死亡笔记喺呢度。 印晒， 印晒， 捻人名册， 做过啲咩？几时做？喺边捻度做？ 嗱，而家距离选举咧就剩翻就十二日， 十一日， 十一日， 十一日， 嗱，你今日带本书送俾你一个黄丝带嘅朋友， 十一日内睇晒， 十一日就应该睇得晒， 嗯， 应该睇得晒，因为一开始咧就好难停嘅，我想讲，好捻好睇嘅，屌你当小说咁睇或者当历史书咁睇，好捻好睇嘅。看完之後呢，還投票給泛民啊，還投票給人民力量社民連啊，那你就可以想言之呢，你的朋友呢就應該是撞親個腦了，就要帶他看醫生了，好撚嚴重了， 或者心底好邪惡。 喂，這個最後一擊，喂，真的，你們其實你們訂了的朋友，我見到很多，因為我見到很多單，很多都是訂了幾本的，那當然大家知道這本書最大的作用，喂，就是給你的黃絲豬朋友看，你實有黃絲豬朋友的，你身邊是不是，你梗有很多的那些，這樣喂送本給他看，是吧，喂你最喜歡黃傘的嘛，那些人、 啊、 喂我有本書是關於雨傘的，這樣是什麼來的，那些這樣關於雨傘失敗，雨傘失敗嗎、 啊、那麼奇怪，失敗 呢，你看看啊，你看看啊，他很多資料的最詳盡雨傘革命到現在出了這麼多本書，全部都是垃圾，我夠膽說全部都是垃圾，只有這一本是有價值的， 譯咗要英文仲好， 我呢一本哇譯到精華， 依個要另一個預售喎，另一個預售 喎。唔係好耐之前已經講過，阿炳講過啦，即係唔係即係我哋啲外國朋友講過啦，咁樣冇錢有錢先得噶嘛，大佬。唔係你哋嗱，你哋自己睇，唔係呢本書唔係要嚟打飛機嘅，我想講大殺傷力武器嚟噶。大殺傷力武器嚟噶，無論係喺意識形態嘅殺傷力，或者係喺物理層面嘅殺傷力， 物理嚇， 因為你可以借俾佢睇，嗱，譬如我借俾你睇，你睇啊，嗱，假設你好快睇完啦，咁樣你睇完，咁佢影響咗你思想啊嘛， 係 啊，咁你 咁跟住然之後，你會覺得就係話，嗱，喂，聽日投票喎，咁你投俾邊個啊？ 葉寶成， 咁好啦，咁啊冇事啦，咁啊好啊，咁啊好啊， 戇鳩嘅， 如果你講啊， 長毛， 長毛啊，你俾翻本書嚟，俾翻本書嚟。輸冇可能打人噶，屌你老尾嚇！咁啊，因為今次就選舉啦，咁所以我哋就出本遠身嘅。如果遲啲你覺得唔夠用，我出本硬身啊， 精裝本。 喂，年宵出硬身都幾冚喎！ 喂，你睇下賣成點先啦，大佬！你睇下大家支唔支持？ 喂，呢本真係人手一本啦，唔撚使講啦。 喂，有人喺出本講邊個講邊個做喎？ 咩啊？一翻嚟 英文版啊！ 我讲咗，我讲咩？ 嗱，呢个了解要公民啦，系佢提醒我喎，边个讲边个做喎。 所以好， 多谢郑松泰。 好嘢，五号郑松泰，炒新界。 有缘冇？我从来冇支持过叶公民。 喂你做呢、這个，喂你做呢个选举承诺，即刻当选啦，大佬。 唔系啊， 系啊， 唔好讲啲咁嘅嘢。 如果九月四号郑容泰当选，一个月内佢就推出英文版。 哇！一个月内， 系啊， 死咗。 我劲啊！你话哇，你仲系玩命？喂，呢本书真系玩命，我想讲。 点玩命？左交都难入啊！ 我想讲《二月时报》做到有一个编辑辞捻咗职 嘅。系啊 系啊，呢个又讲 辞捻咗职，唔系咁啊系啊嘛，佢真系辞咗职啊嘛，系咪先？咪就系做呢个 project 做到辞捻咗职咯。 我知， 争啲人名冇埋。 哇！屌你，跟住然之后我哋吹大鸡，屌你 唔知去咗边， 因为佢有翻入晒嚟。 嗰阵时啱啱有林文基事件翻嚟啊嘛，林文基唔知佢点样啊嘛。 跟住我哋咪即刻膊头有翻入晒嚟，识字嘅翻捻晒，哇！跟住呢度几捻多人，屌你 好捻多啊！ 全军尽出啊！ 日日计夜夜计日，真系 屌系啊，仲要 浪有份啦，白羊有份啦，成扎好多人啊！ 因为原本就死，因为始终系要揾钱嘅《月时报》咁样，所以嗰阵咧就谂住点都死喺书展出，但系后来都系就揾钱，揾钱其次，揾钱其次，你始终都系要做一本，即系要做一本全世嘅作品。 喂， 因为呢段经历系得我哋可以，因为呢个我哋系责任嚟噶嘛，有边个清楚得过我哋嘅？有边个得过清楚我哋？同埋有边个公允得过我哋嘅？ 屌你乜最捻公道又我哋噶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 啲 题，佢哋关键就系我哋，因为我哋唔系话净系写嘛，里面要配图配翻啲 reference， 有好多片噶，有好多影片嘅 reference， 我想讲。有好多影片嘅 reference 啊，咁係你想睇返晒當其時嗰啲斗擦做嗰啲咩壞事啊，左膠點樣篤灰啊嗰啲，我哋全部有影片啊，你全部有晒 reference， 你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如果你想睇返雨傘革命時間佔領嗰啲咁樣嘅關鍵時刻嘅影片呢，呢、這個都係一個總目錄嚟嘅，呢、這個都係總目錄嚟嘅。 完全，而且你不會混亂咯。 係啦， 你好清楚按咩時間發生咩事，嗰段片係關，因為有時你 click 嗰啲片睇咧，啲題目唔係好清楚，又唔好清楚嗰件事後嘅前後嗰啲咁樣，你搞到你模模糊糊噶嘛。依度唔等同啦，每一個尤其啲特別事件，頭先講第二章成個時序出曬嚟，有啲全部我哋抽起嚟啲事件之後咧，再有一個 detail 嘅時序。 咁勁 ，WhatsApp 嗰啲 capital 都有曬。 係啊， 係啊， 係啊 ，WhatsApp capital 啊，嗰啲 PM capital 啊，好撚多㗎。 完全勾結警民。唔关系科密针嗰个 cap 图有埋喺度， 系啊， 因为有人 cap 咗放咗上网 啊 嘛， 同埋连埋条声带一齐， 我哋 cap 出嚟，你搞掂， 连埋条声带一齐， 系啊， 记得你有经历过啦，记得噶啦， 系啊，好冷静啊，好冷静啊，屌你老尾，所以系即系。我又教下你哋啊，講是非係要咁樣講噶嘛， 寫本書出嚟講是非， 咁樣講是非，屌我真係唔賴話認叻。即系我哋，你又搞是非，我又搞是非，我哋唔搞耳语嗰啲嘅，我哋全部啲嘢有证有据，有捻法，有捻晒 reference， 有捻晒出处，系要搞到咁捻大规模噶嘛？屌你老尾，系咪先？搞出嚟，喂，你讲是非，搞到自己肉肉酸酸，我哋黄杨达搞是非，搞到庄严神圣， 系啊，又靓。 屌你老尾，你睇成本圣经咁捻样。屌你跪喺度中毒噶！屌你老尾，睇下女王的饭券发生乜捻嘢事啊！屌你老尾， 你有兴趣对女王的饭券？ 我睇过啦，屌 女王啊，女王 笑，嗰个都系其中一个事情、啊， 你冇插上，冇嗰张冇插上落去系嘛？ 唔记得 冇啊，冇 冇嗰张冇 落上，冇饭券，因为讲佢个样，屌你老尾。咁係呢個屌話屌你老 咩啊？ 而家係咪 好林嘅樣？ 有 chat room 有人問，除咗觀塘地辦有之外，咁係咪可以上普羅買賣呢？ 暫時未有，因為啲貨嗰個話，其實我哋就會盡快就發出街喺街度有賣。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現在呢就美羅同埋九東嘅地辦有得賣。OK， 咁就你安排啲人攞啲貨過去，即 係西嗰啲啦， 但要搞嗰個 mark 數嘅系統啦，因為嗰條數好複雜嘅咁樣。咁、我哋逐步去到各個辦事。嗱，而家首先咧就係咧我盡快安排網上面都可以開售。咁另外咧，如果現貨買咧就美羅，即係呢度。 觀塘辦事處 同埋觀塘嘅辦事處都有得賣，咁就 嚟緊新西應該要有啦， 咁啊嚟緊 港島應該要有， 其他都會有噶啦，其他咁樣，咁但係就要逐步安排，咁就總之訂咗書嘅，訂咗書嘅就根據嗰、那個睇嗰、那個取貨嘅指示就去攞書或者係收件，咁如果咧係想而家現貨買嘅咧，就而家就可以上嚟美羅啦，同埋九龍。即係康寧道公樂道嗰個辦事處嗰度咧，就買雨傘失敗錄。OK， 喂，屌你！我覺得你屋企冇一本咧，你唔似樣啊！ 你唔係抗爭者， 你真係嗱嗱， 唔好話唔好話係咪抗爭者，即係你話即係所謂關心社會、關心時事，你冇一本咁嘅嘢咧。 唔係，你係香港人就應該有一本。 係啊，係啊， 根本就係咁嘅。 因為我哋亦都有好深刻嘅教訓，亦都有好未來嘅展望。咁好多而家做緊啦，咁樣咁係即係我覺得。威啊！ 呢個真係威， 我覺得即係作為傳媒大亨，真係好撚威。 呢個真係威， 好撚威，好撚高。 哇！屌你拍落去嗰下聲音，就係威啦！話你老尾， 介紹俾人，介紹俾人聽話，我本書有份量啊！ 咁樣嘢 點樣有份量啊？有冇份量？有冇份量？屌你老尾，開始敲擊我！ 屌，我有李思燕嗰封相喺度嘅。 喂，軟皮啊！軟皮都有依下聲啊！李思燕梗要有嘅撚人， 屌你學生造型喎呢張， 屌咁你你喺嗰個時間發生嘅事梗要有嘅呢啲， 呢個編輯嘅趣味，編輯嘅趣味， 小趣味， 編輯嘅趣味，屌你老味，呢個係係啦，咁啊，即係大家一定要，即係呢個係講緊選舉工程啊，即係雖然呢本嘢又唔係出嚟課選舉工程，但係。我夠膽講，呢個係最大殺傷力武器，最後一擊，呢個超大殺傷力武器，最即係呢一擊 特別對黃絲， 呢一擊咧，即係可以話係痛擊黃絲帶，痛擊黃絲帶。即係你又講有咩證據？喂，佢話佢哋成日篤灰，有咩證據？你喺邊度就？你睇。 你睇下證據，你睇下，屌你老尾，咁撚大沓證據，你話冇證據，冇撚嘢啊嘛，大佬，屌你真係證據確鑿，你睇下幾撚確鑿，你睇下幾撚確鑿，你睇下證據幾撚確鑿，證據唔撚確鑿。所以一定要買 ，OK， 咁就係啦，我講呢個就差唔多啦。咁 有好多你今晚 dialogue 嗰度標埋出嚟啊， 係啊， 真係正，真係哇，超好睇啊！ 講咩？ 喂，大將軍嗰個 對話啲對話 都有啊， 你哋唔賣呢個係拆電話， 呢個唔賣，呢個拆電話啊嘛。 你講講個，你講情況點解咁做啊？點解拆電話？ 嗰條片啊， 可能有十幾萬喺入邊嘅。如果突發事件咧，我哋希望有一條路咧，等啲朋友。我淨係問你， 肯撚定抖拆講啊？頭先 你知唔知路障係以為做咩嘅？阻擋敵人。咁我問你，拆咗個路障，我哋有冇時間戴眼罩、戴口罩？唔係，我哋路障嘅作用咧，阻擋敵人前進。好撚睇 嘅，好 撚 正啊！ 屌 你老 味，好撚好睇嘅，你唔睇啊走寶啊！屌你老味，即係有時即係咁依揭開少少已經想睇埋落去。忍唔忍住？ 真系快，我觉得好快补货， 节目都做唔到。 我几时补货？大亨呢个好去得好快。 唔系啊，因为本书咁够厚咧，好捻多工序 啊， 好捻多工序噶。因为咧，我哋解说少少啊，就系因为佢咁捻厚，佢而家系500页啊， 系 五百几页啊，即系连埋嗰啲扉页嗰啲，五百几页咧，咁佢其实我哋已经有即系。呢、這個就是陳秀慧的勁啦，陳秀慧揀了一隻 輕紙 輕身的歐洲紙啦，咁樣，但係又實正的紙啦，咁樣，因為一做得輕咧，又佢又有時會易爛，咁但係呢只係銀嘅， 又唔會黃喎、啊。 咁但係咧，咁但係咧就可能咁撚厚啊！你睇下畫面咁撚厚，咁如果咧通這些呢啲咧黐膠邊咧，咁就會好容易散嘅，咁、所以咧佢要穿線嘅。佢要穿線嘅，你見到呢位穿線， 穿曬線。 咁所以咧，五百幾頁嘅書要咁樣穿線咧，其實個工序唔撚係話 撚係嘢少， 唔撚係嘢少嘅。咁所以咧，佢就要逐步咁樣做出嚟咁樣 ，OK？ 咁就又有人問幾錢啊？屌你老味！288咧，而家標嘅定價其實就300蚊嘅咁樣，是撚蛋咧係咁樣。咁啊，咁就總之就大家。快啲， 超 快啲嚟咁樣， 真 係 超 大。咁就你講，你有咩宣傳嘢？我唔理。 冇喎，監監票咧，五區都需要，即係大家而家快手啦，因為咧都已經係去到呢一個得翻 星期四最後星期四一定要報名啦， 一定要報名噶啦。 咁我哋安排唔到人手啊。即係你咁 Q 多個五區， 即係聽日咯。 係啊，聽日就最後噶啦。咁你因為你五區，咁你每個區咁多個票站，咁要安排人手去邊噶嘛？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星期四咧就要嚟遞表。咁係咪去地辦遞表就可以啦？ 我哋時報咁五個區咧都有聯絡嘅方法，同埋喺地辦嘅。O、okay, K， 新西嗰個肯定嘅，咁都係喺地辦嗰度遞表。 壓力電話又出現， 係啦，壓力個電話，壓力個電話都 九東嘅， 嗰個九東嘅。咁我而家新西嗰個情況，我講一講啊，174個個票嘅票點咧，個票站咧，依家仲有40個係冇人。 係， 哇！真係 聯絡邊個啊？出個電話啦，你又 我出個電話。 嗱，我講緊呢個畫面呢個先啦。呢、這個畫面呢個就97003115，咁就係壓力嘅。咁佢係負責九東嘅監票員嘅。咁就大家聯絡佢，或者係喺即係日間至夜晚嘅時間，就上去我嘅康寧道、公樂道嘅辦事處嗰度咧，就去登記咁樣。咁我係唔夠啦。其實我開街站嘅人都唔夠啦。屌你老尾！咁就呢個九東嘅情況啦。咁好啦，咁你講講嗰個聯絡啦。咗个电话先，你嗰个联络个电话几多话？ 我嗱你唔系个电话咧就系6371207，6371207就系西西嘅，就系我哋呢一个新西地办职员嘅电话。 新西 系啊，新三 6371207， 新西城三，新西西西 系啦，6371207咁啊，咁你揾呢一个西西就得噶啦。 咁跟住咧，除此之外咧。 除咗如果新東嘅話咧，就可以 唔係我問緊阿泰，咁係咪可以上辦事處登記噶？ 全部都上辦事處登記，係上辦事處登記， 即係你都係日間開放嘅， 日間開放。 咁都係揾西西嘅係嘛？ 都係揾西西。 O K， 咁啊記得呢個電話啦，咁樣咁啊爭好多人啊，咁樣。仲有咧，其他咧？ 仲有阿火啦，新東啦， 咩電話？ 6181652，6181652就新東就揾阿火，咁亦都係可以去地辦直接去啦。港島阿基係咪講埋啊？ 新東就出咗個 event 嘅，佢有網，佢 Facebook 有個 event 咁樣，就邀請人加入嘅。咁但係好似就反應唔夠啦，嗰啲咁樣。 總之一定唔夠人啦，而家就。 咁啊，跟住港島咧， 港島啊可以揾 港島的地辦職員郭過啦，咁有兩個電話，佢嘅手提咧就係63372670 63372670，又或者打地辦嘅電話啦，就26422209 26422209，又或者直接上去呢個港島嘅地辦都可以嘅。 係啦，咁另外就普羅就照翻去翻普羅啦，可以咁同埋可以去翻。打翻電話去23092809 23092809，咁呢個就九西嘅，咁去翻普羅嗰邊打翻去普羅嗰邊啦，就九西嘅。 好，咁就總之度度都要忍啦。咁同埋咧，今個禮拜六咧就係五區總會嘅造勢大會，咁就係禮拜六嘅晏晝三點， 冇 錯，就喺呢個尖沙咀百周年紀念公園啦。咁就係即係噴水池嗰度啦，咁樣咁就呼籲大家都出席，咁啊做一個即係、就是、投票之前最大嘅一個聲勢咁樣嚇，震攝全港咁樣。咁就希望係啦，同埋真係好唔夠人啊！而家真係。是各區的街站都很不夠人，那就麻煩大家真係喂加入啦，即係唔好喺即係有時我真係我又好呼籲大家網絡上面發表好多嘢咁樣，但你發表啲有用先得嘅，屌你老尾喺度講我哋啲論述入唔入屋，我屌你啦！你同我講傳訊啊，我傳媒大亨啊，你同我講呢啲嘢，喂，你整本咁嘅書出嚟先講啦，嘥狗氣，所以就即係落街幫手啦，屌你，係咁樣。 最尾回應少少 長啊，落街幫手啦，有冇撚到街站未啊？ 開啊，即開啊，即開。最尾回应少少 chat 啊嘛，咁呢个雨伞失败佬，头先大亨有提过点样海外订阅咧，咁其实会尽快开翻呢、這个我哋热血时报嗰、那个可以订阅啦，你上翻我哋热血时报个网嗰度订阅，咁暂时未开通嘅，咁你留意翻我哋热血时报嘅 page 嗰度去公布出嚟啦，一有就即刻会 share 出嚟噶啦，咁就大家可以到时可以喺翻我哋热血时报嘅网嗰度直接去订阅雨伞失败佬，咁卵劲， 好。攰啊，休息一下啦咁样。咁就 国立大台再见。 晏啲国立大台再见啦，拜拜。 拜拜。拜拜。